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33章战斗与飞行第132集。 哈利不知道赫敏的计划是什么，甚至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计划。他们顺着乌姆里奇办公室外的走廊往前走，他跟在赫敏身后半步。他知道如果他显出不知道要去哪里的样子，肯定会令人生疑。他不敢冒险跟赫敏说话，乌姆里奇就跟在他后面，他能听见他呼哧呼哧的喘息声。赫敏领头走下楼梯进入门厅，喧闹的说话声和刀叉碰撞盘子的叮当声从礼堂的双扇门里传了出来。就在20英尺之外，人们正在津津有味地享用晚餐，庆祝考试结束，没有任何操心的事。赫敏径直走出项目大门，走下石阶，来到傍晚温暖宜人的空气中。太阳在近邻的树梢上缓缓坠落，赫敏胸有成竹地大步走过草地，乌姆里奇小跑着跟在后面，他们长长的黑影像斗篷一样拖曳在身后的草地上。 藏在海格的小屋里吗？ 乌姆里奇急切地在哈利耳边问。 当然不是， 赫敏尖刻地说。 海格会不小心把它放出来的。 是的， 乌姆里奇说，他的兴奋劲儿似乎有增无减。 是的，他肯定会这么做的，那个傻大个儿咋整。 他大笑起来，哈利恨不得转过身去掐住他的喉咙，但他克制住了这种冲动。他的伤疤在柔和的晚风中一跳一跳的疼，他知道如果伏地魔开始杀戮，伤疤会是一种火辣辣的剧痛，而现在还不是。 那么是在哪儿呢？ 乌姆里奇问，声音里透着一丝犹疑。赫敏继续大步流星地朝近邻走去。 当然是在那里面， 赫敏指着黑黢黢的树丛说。 必须是在学生们不可能无意中发现的地方，是不是？ 那当然， 乌姆里奇说，不过他的语气听上去有点担忧。 那当然，很好，你们俩走在我前面。 如果我们走在前面，能不能拿着你的魔杖？ 哈利问他。 不行，我认为不行，波特同学。 乌姆里奇声音甜腻地说，一边用魔杖捅了捅他的后背。 恐怕魔法部把我生命的价值看得比你的高得多。 当他们来到近邻外围凉爽的树荫下时，哈利试图捕捉赫敏的目光。在他看来，不带魔杖走进近邻似乎比他们今晚做的所有事情都更鲁莽。但赫敏只是轻蔑地扫了乌姆里奇一眼，径直走进了树丛。他的步子很快，乌姆里奇迈着一双小短腿吃力地跟在后面。 在里面很深的地方吗？ 乌姆里奇问，他的袍子被刺藤刮破了。 啊，是的， 赫敏说。 没错，藏得很隐蔽。 哈利的担忧在增加，赫敏走的不是他们去看格洛普的路线，而是3年前他进入巨蜘蛛阿拉戈克老巢的那条路。那次赫敏没有跟他在一起，所以他怀疑赫敏根本不知道前面会有什么危险。 你肯定这么走没错吗？ 他直截了当地问。 没错， 赫敏斩钉截铁地说。他哗啦哗啦地在灌木丛中穿行，发出在哈利看来完全没有必要的响声。在他们身后，乌姆里奇被一棵倒地的小树绊倒了，他们俩都没有停下脚步去扶他。赫敏只顾大步往前走，一边扭头大声叫道： 再往里走一点就到了。 赫敏，你小声点。 哈利低声说，加快脚步赶上了他。 这里会有东西在偷听， 我就想让他们听见， 赫敏小声说。乌姆里奇小跑着追了上来，发出很响的动静。 你待会儿就明白了。 他们似乎走了很长时间，又一次来到近邻深处，头顶上浓密的树荫挡住了所有的光线。哈利又产生了他以前在近邻里的那种感觉，似乎有看不见的眼睛在监视着他们。 还要走多远？ 乌姆里奇在他身后气呼呼地问。 已经不远了， 赫敏大声说。这时他们进入了一片昏暗潮湿的林中空地。 再往前走一点。 一支箭从空中飞过，随着令人胆寒的一声闷响，射中了赫敏头顶上方的树干。 空气里突然充满了杂乱的马蹄声，哈利感到近邻的地面都在颤抖，乌姆里奇尖叫一声，把他拖在面前当作挡箭牌。哈利使劲摆脱了他，转身望去，大约50个马人从四面八方奔来，手里都拿着弓箭，引弓待发地瞄准了哈利、赫敏和乌姆里奇。他们退到空地中央，乌姆里奇惊恐地发出怪异的小声呜咽。哈利侧眼看着赫敏，赫敏脸上露出一丝得意的微笑。 你们是谁？ 一个声音问。哈利往左看去，那个名叫马格瑞的栗色身体的马人离开包围圈朝他们走来，他像其他马人一样手里也举着弓箭。在哈利右边，乌姆里奇仍在呜咽，他用魔杖指着向他逼近的马人，手颤抖得厉害。 我在问你们是谁？人类！ 马格瑞粗暴地说。 我是多洛雷斯·乌姆里奇。 乌姆里奇用尖利恐惧的声音说。 魔法部高级副部长，霍格沃茨的校长兼高级调查官。 你是魔法部的？ 马格瑞问。包围圈里的许多马人不安地挪动着脚步。 没错， 乌姆里奇提高了声音说。 所以你们要多多留神，根据神奇动物管理控制司的法律，凡是像你们这样的杂种攻击人类。 你管我们叫什么？ 一个模样粗野的黑色马人喊道。哈利认出他是贝恩。周围传来一片愤怒的低语声和弓弦拉紧的声音。 不要这么叫他们， 赫敏气愤地说。可是乌姆里奇似乎没有听见他的话，他仍然用颤抖的魔杖指着马格瑞说道。 第15条法令的第2款明确指出，被认为拥有接近人类的智力，因而能为自己行为负责的神奇动物，若是工具。 接近人类的智力， 马格瑞重复了一句。贝恩和另外几个马人气得大吼，用蹄子刨着地面。 我们认为那是一种极大的侮辱，人类。值得欣慰的是，我们的智力远远超过你们人类。你们在我们的林子里干什么？ 哈利和赫敏上次进林子看见的那个面部表情冷酷的灰色马人吼道。 你们来干什么？ 你们的林子？ 乌姆里奇说，他浑身颤抖，似乎不仅因为恐惧，还因为愤怒。 我要提醒你们，你们能在这里生活，是因为魔法部允许你们占据一些地盘。 一支箭贴着他的脑袋飞过，勾住了他灰褐色的头发。他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尖叫，赶紧用双手捂住脑袋。几个马人赞许地吼叫着，其他马人粗声大笑起来。他们狂野的马嘶般的笑声在光线昏暗的林中空地间回荡，他们用蹄子刨地的样子看上去令人心惊胆战。 人类，现在这是谁的林子？ 贝恩咆哮道。 肮脏的杂种！ 乌姆里奇叫喊着说，双手仍然紧紧捂着脑袋。 畜生，无法无天的畜生！别说了， 赫敏喊道，可是已经来不及了。乌姆里奇用魔杖指着马格瑞大喊一声， 速速绑缚！ 像粗蛇一样的绳索从半空中飞来，结结实实地捆住马人的身体，使他的双臂无法动弹。他狂怒地大吼一声，两条后腿直立起来，拼命想挣脱绳索。其他马人冲了过来，哈利抓住赫敏，把他拉倒在地。他把脸贴在近邻的地面上，周围都是轰隆隆的马蹄声，一阵恐惧袭上他的心头。可是马人跳过他们的身体，围着他们愤怒地呐喊狂吼。他听见乌姆里奇在尖叫。 不，我是高级副部长，你们不能放开我，你们这些畜生。不， 哈利看见红光一闪，知道乌姆里奇想把其中一个马人击昏，接着听到他撕心裂肺地尖叫起来。哈利把脑袋抬起了几英寸，看见乌姆里奇被贝恩从后面抓起来拎到半空，他惊恐地扭动着身体狂叫。他手里的魔杖掉在地上，哈利的心狂跳起来，如果他能拿到他。可是他刚把手伸向魔杖， 一个马人的蹄子便踩了下来，魔杖断成了两截。 好了， 一个声音在哈利耳边吼道，一只汗毛粗重的大手凌空而降，把哈利拽了起来，赫敏也被拖了起来。哈利透过那些迅速奔窜的马人杂色的后背和脑袋，看见乌姆里奇被贝恩抓进了密林深处，他一声接一声地惨叫着，声音越来越远。最后，在周围杂乱的马蹄声中，他们再也听不见他的叫声了。